Now I don't know what life would be in H-I-P, H-O-P, without the boy H-O-V. Not only N-Y-C, I'm hip-hop savior. So after this flow, you might owe me a favor. When kingdom come, you ready? When kingdom come, I'm ready. When kingdom come, I'm ready. Okay, 今个礼拜家底疗伤，我是 KT， 我是师爷， 仲有一个特别嘉宾嘅，我哋今日 我讲嘢啦嘛， 可以 ，OK 啊，我系啪啪啪嘅 Albert， 虽然啪啪啪好耐冇播啦，咁但系我今次咧就 KT 都请我嚟做嘉宾，其实我系唔知道自己嚟做咩嘅，要佢话俾我听啦。 你好多个礼拜冇做啪啪啪，我想问一下系咪因为睇辽宁号啊？ 其实呢可能系俾辽宁号啲人捉咗上去啊困住。 喔 系啊。 咁光荣啊。 系啊，但人哋有啲洗头艇㗎嘛，我呢个洗头艇好啦大家啊嘛。特别大家。好啦，你讲返正题先。 不过走咗呢都有啲失落啊，系嘛。啊师爷。 系咯，烟咁好。咁吸引。 嗱，你就唔需要太过挂住辽宁号，因为我收到内幕消息。 喺。 听讲呢佢哋就想买起另外一只船嚟做巡航啦。 又买？ 系啊，因为巡航呢啲咁嘅世界 policing 嘅嘢，梗系大陆做噶啦。而家强国啊嘛，佢哋谂住买红磡咧黄埔嗰只船啊。 哇，嗰只好重噶、 啊，嗰只好重， 吨位犀利。 黄埔号啊， 佢里面有好多 shopping mall 啊，可以 改装啊，佢哋改装。 咁、okay. 咁。唔系，佢系改装做翻 shopping 啊，定话做乜嘢啊？ 长期喺里边， 呢啲国家机密嚟啊，唔好乱咁问啊！ 斩头噶，你估中咗斩头噶、 啊？咁我唔好多 问，冇问啦。Edward 今日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几个礼拜冇做节目， 唔知观众会咩事，唔知听众会想知道啲咩咧？你哋而家讲辽宁号啦，系嘛？咁我对军事真系。好差嘅，我真系冇乜点有得讲。一系讲下啲有啲咩好讲咧？ 叫你上嚟，梗系听一啲娱乐圈嘅内幕嘅辛酸史又好咩？ 喂，嗰啲嘅话喂好多嘅，我都唔知点样讲好。嗱，咁但系咧，我可以讲下啦。近呢半年度啦，我就因为我比较系 freelance 嘅多，咁咧我都听到好多啲。啲手足啊，佢又提及，其实而家咧，我哋电影行业咧嘅人手咧比较短缺啲，点解咧？突然间咧系多咗好多 job 嘅，咁点解咧？因为早排咧就有一个热潮啦，咁如果唔系我哋呢个界别嘅人咧，会感受唔到嘅就系，其实我哋而家有好多嘅新 project， 即系可能有开好多戏咧，会采用咗好多嘅新嘅导演啦，或者新嘅人去做。以前咧就佢点样都系，譬如你话开戏咁，一定系会。揾开啲比较老资格嘅导演啊、编剧啊咁，咁而家咧好多投资者都会比较愿意俾一啲机会新人，系啦，咁、变咗相对上嗱，点解咧？因为王俊攞奖啦，咁十年之前又得咗奖啦，你唔好理政治先啦，咁一定系会多咗投资者就系相信新人嘅能力，树大招风亦都有三位新导演啦，系出咗名啦，咁。当你一个市场上面咁多人突然间有咗名气或者得咗奖嘅时候呢，咁呢一班界别嘅人士或者嗰个年龄层嘅人士呢，咁喺社会上面嘅俾人认同嘅认同感系会多咗嘅。 哦，咁有冇一啲内幕嘅嘢爆下？ 有啊，好老实就系点解未轮到我呢就系咁啦。 你 有样嘢觉得咧，即系又唔好咁灰心睇香港。以前香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大陆市场都唔存在噶。咁、你都系靠香港星马泰，或者有时去到外国、美国嗰啲地方，当地华人睇翻啲电影都做到噶。当然一定系唔及大陆嘅市场大，直情系西瓜同提子。 系冇错啦，我 但系你系为一个行业嘅时候，你继续向翻以前啊东南亚嗰啲，你唔呢个系文化嘅占据，系共产党要 take over 呢啲文化，所以你唔好俾佢赢，你唔好俾佢赢。 但系 唉，我好即系好老实， 睇困难嘅。 好老实，共产党呢只即系呢个对手太屈机啊嘛， 咁冇办法， 太难啊， 更加难咯。所以 系啊， 拍啲好戏俾我哋睇。 唉，好。 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其实我未翻嚟香港之前咧，同你系做埋同一个工业嘅，就系电影电视工业啦。我喺加拿大嗰边。咁我想问咧，因为我听啲前辈讲，佢话香港啲人嚟拍戏咧。是佢哋係觉得係大开眼界嘅。点解咁讲呢，例如我哋如果要拍车追逐嘅镜头啦。咁你知道北美呢係好讲一啲係好注意安全啊，有晒工会有晒成嘅。咁我哋其中拍戏呢有一个 department 呢叫 group department， 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呢个部门。咁就 group 呢就负责係将所有要黐埋嘅嘢都係佢哋负责嘅。 类似公关啦。系嘛，即系制片咯。 唔系，系直头拍摄嘅时候，因为我哋有摄制部啦，即系 camera 嘅 department 啦。咁有一条友就专负责系换菲林啊，咁样咁啲咁嘅嘢噶嘛。咁我哋有灯光部嗰啲友仔就超大只嘅，因为嗰啲灯系好鬼重嘅。 系啊。 咁 grip 嘅 department 咧就系所有嘢。所有要黐得住嘅嘢佢哋都有份嘅。例如你譬如装嗰啲好重嘅灯，咁你嗰啲脚架呢，因为你眼灯重㗎嘛，咁你就要摆啲沙包喺个脚架嗰度。grip 就係做呢啲咁嘅嘢啦，所有要黐住嘅嘢都係佢哋嘅。例如如果你拍一个要用crane 嘅用吊臂嘅嘢呢，佢哋係负责 set 个吊臂或者 dolly 嗰条轨，佢哋係负责 set 嗰啲嘢嘅。佢淨係 set crane 呢可以 set 七个钟头嘅。所以如果香港呢就死得人㗎啦。我相信 嗱，咁讲啊，其实你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咧，其实就系会系我哋叫做我哋叫做机灯组啦，我哋叫机灯组嘅嗰啲助理灯光或者系助理嘅cam man 咧就会做埋嘅，兼任嘅，就唔会话独立有一条友系咁样做咯。 所以 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冇一个独立嘅人做咯，只可以话。 首先咧，其实唔系一个人啦，系成队。 我明，即系独立一个独立一个组，独立一个 crew 嚟到做呢样嘢就冇嘅。我哋系譬如你话啲机灯即系灯脚嘅沙包，咁就系。灯光师嘅助手会摆埋啦，咁样咁你如果系多利嗰个位咧，咁你咪助理摄影师嗰啲做埋咯，系啦，就会系咁样嘅。 O K， 系啦，咁好唔同啦，我哋有一个 department 直头，因为嗰边系好着重每个部门嘅，譬如如果你系wardrobe 啊 ，wardrobe 即系 衫咩？服装系 服装部，咁基本上咧，如果个演员。临拍之前佢个领歪咗咧，其他人系唔可以掂嘅，系净系可以服装部嗰人掂嘅啫。咁我哋系分得好清楚嘅。咁仲有咧，因为佢嗰阵时讲俾我听咧，佢话香港嗰啲人嚟拍戏咧， 系 如果我哋拍啲汽车追逐戏，我哋因为要 set 部 camera。strap 个 camera 喺个 hood 嗰度，喺个车头盖嗰度。咁通常咧咁样 set 法咧系要几个钟嘅，但系香港嗰啲好抵死嘅， 一个钟头到嘅啫，搞掂。 香港嗰啲你知唔知点抵死啊？我啲前辈话俾我听啦，佢话 strap 个 camera man 喺个 hood 嗰度。 我哋而家都唔会咁做， 我希望唔会啦。 我哋而家全部都系用嗰啲吸盘啦，咁啊，即系 set 到成架车都好似支架，好似未来战士嗰啲车咁样嘅 set 到，咁有一两个 cam 咁样对住个车头盖咁样啦，咁样即系会咁样做咯。你话有个人趴喺度，收音师就会，收音师就会喺个车尾箱呢一个车尾箱嗰度咁样，因为佢要听住啲音量较高较低咁样啦，佢要跟住嘅。 我有内幕料爆， 系啦。 哦，你唔好讲系边个大哥啦，听讲有位大哥嗰阵时去加拿大拍戏嘅时候咧，佢因为带咗好似三十几四十人过嚟，咁跟住佢第一人落机咧就系揾 Madam X， 大家知唔知咩叫 Madam X 啊？ 鸡婆 ，Mama 神，一人一个俾咗兄弟。啊！搭咗十几个钟头飞机，梗系俾啲兄弟松弛下先啦。 哇，好有大哥风范、啊， 大哥风范啊！ 即系仲要系好嘅大哥、啊， 好大哥 系咯。即系你唔系，即系你一定系陈浩南嗰只咁为兄弟着想嗰啲先至系。即系你唔系嗰啲二打六嗰啲阿哥、 啊。系啊， 去到机场接机啊！ 去机场接机，使乜去机场接机啊？ 即系你去到机场 落机就开始 亲戚嚟啊，有亲 咁都好。 咁为兄弟着想，即系死心塌地嗰啲兄弟会就会对佢系嘛？ 不过嗰位大哥咧，我听又听啲前辈讲咧，佢系譬如有一日差唔多放工个礼拜五啊，佢喺 walkie talkie， 咁你知道片场用 walkie talkie 咁大家沟通噶嘛？佢喺度讲啊，放工之后我带大家去Pan Pacific，Pan Pacific 系温哥华一个好著名嘅午饭酒店啊。咁佢就所以即系连埋佢卅几个喺香港带去嘅咧，总共有六七十人。听讲个大哥咧系逐个敬酒啊，嗱呢啲咪做大佬咯呢啲， 佢想饮酒啫， 呃酒饮 嗱，不过咁即系饮醉咗你就唔好得罪佢啦，如果唔系drunk master 打醉拳咁啊好大件事啦。 哦，咁大家都想象到呢个大哥系边个啦？ 我唔系叫大家估，唔系叫大家估，千祈唔好误会。 咁多大 系啦，即系都其实都好多 体型啦、啊， 系啦， 嗯。 面部 眼大又得嘅，眼又 唔好估啦，大家唔好估啦。 OK， 好， 老友 咁得啦，我哋放个 KT 啦，唔好估啦。OK， 喂，咁啊，仲有咩讲咧？睇先， 又讲下你香港拍嘢嘅经历啦。 会唔会好闷啊？啲 我都觉得，因为其实拍嘢咧系的而且确，哇，真系点点滴滴噶嘛，即系一秒钟嘅镜头可能真系 set up 咗又耐。咁啊，咁所以咧，我唔知道你系香港嗰边啦。咁都话啦，咁通常系乜嘢最近个 set 嘅咧？咁系有几部 trucks 嘅，就系嗰边拍戏咧，就有几部 trucks 嘅 camera、grip 同埋camera grips 同埋 lighting 啦，同埋灯光布啦。咁嗰啲系十六尺拖头嚟嘅，咁系好鬼长噶嘛。通常哇，啲鬼真系好厉害，我啲西人真系好厉害。我哋因为翻身工，你知 camera time 系12个钟头啊嘛，咁你连埋 set up 成，其实系14、5个钟噶嘛，放工。佢哋咧系饮酒对打嘛，真系唔使瞓噶。 哇！ 呢样嘢系好厉害吓，咁、啊、我唔知道香港嗰啲友仔系咪 暂时啦， 咁多咁嘅长时间。 我睇咧，其实唔系日日都系咁、啊，即系香港咧，你点都要俾佢休息一下。其实咧，就我唔知系咪西人同我哋中，即系我哋东方人咧，佢西人咧系特别容易特别挨夜 OK 咯。我即系我哋，譬如你挨你挨几晚咧，其实已经啲人开始查，即系啲人开始颓噶啦。系啊，咁都有挨过啦。咁我早排先至去完马来西亚，就帮一套电视剧咧，又系拍，即系当然我系拍 making of 系啦，即系呢个叫花絮系啦。咁如果拍花絮嘅时候，其实嗰个工作量就唔及佢哋正 cam 嘅 cool 咁犀利啦。咁但系佢即系我喺侧边 stand by 啊，或者叫做拍啊嘅时候，嗰个工作量、嗰个 workload 咧，嗰个时间嘅长度咧，其实都要同佢哋差唔多噶嘛，系咪？即系你都冇得早走或者迟到啊咁样。咁试过最长嘅都有成差唔多20个钟，咁你一日。 我想问咧 ，the making of 咧，其实你哋系咪有个 script， 还是佢最主要系有你最主要要做啲乜嘢？基本上佢唔会系一个好 detail 嘅 script 俾你噶嘛，系咪咧？其实都系 documentary 咁嘅方法。 其实咧，唔同嘅导演有唔同嘅要求啦。咁你可能唔同嘅投资者亦都有佢自己唔同嘅要求啦。咁而家咧近年嚟咧就会好兴就话你 making of。咁呢你嘅拍完出嚟嘅一啲 footage 呢，你如果可以符合到佢宣传嘅时候一啲宣传片可以剪到落去就最好啦。佢而家有个趋势就係咁样。即係唔係淨係你剪你嘅 footage， 你嘅你嘅嗰啲叫原，即係你嗰啲素材呢係符合到你条 making of 就算咁样。咁当然如果你剪一个叫花絮片嘅时候，佢最好就係之前同你讲定，喂，个花絮片究竟个 style 系点啦。咁你视乎你如果个 style 系你话咗俾我听点嘅时候，我现场嘅时候我知道点样拍嘛。但通常都冇㗎啦，通常个导演都最多系俾咗个剧本你睇。係啦。咁我哋知道个剧本大概系啲咩故事啊，咩形式啊，咁你自己心里面有数啦，咁样。咁但係到到最后出嚟嘅时候，系咪个导演想要嘅嘢系另一回事呢？完全唔系嗰回事啦，可以系。係啦。咁如果到呢刻嘅时候呢，咁你咪唯有咩呢， 好多时我哋都系会攞翻正片剪翻落去，咁因为好多时我哋 making of 嘅片其实好多时都未必用得嘅，因为当然你佢嘅灯光嘅时候，佢灯光全部都系因为个正 cam 嘅灯光嘅角度就噶啦，唔会系就你侧边side cam 嚟到走嘛，所以一定系唔靓嘅，就一定系冇正 cam 咁靓嘅，一定啊。咁但系我哋有阵时会拍到一啲suddenly 突然出现嘅嘢啦，咁样咁呢样嘢系比较有价值噶啦，我只可以话， 系啦。咁The Making of 其实都系一个宣传啦。咁我想问你，你入咗行有冇见过一啲好特别嘅宣传手法啊？ 而家咧比较兴咧就系一啲跨界别嘅宣传手法，即系譬如咩咧？有个 YouTuber 或者叫我哋叫网络红人啦，咁样咁完全唔关呢套戏事嘅，完全唔关呢个戏事嘅，咁佢就会揾咁当然嗰个宣传即系呢套戏嘅宣传部，咁佢就会揾呢个 YouTuber 嚟做一啲同呢套戏有关嘅嘢。咁有阵时咧，我做 making of 嘅时候，有阵时就会要同嗰啲人合作啦。系啦，咁我都试过就话有套电影，咁我现场其实我就负责拍少少 making of 咁先算啦。咁突然间佢就喂有个即系个宣传部就同我讲，喂 Abel 有个YouTuber 我哋请咗噶啦，咁你试下同佢夹夹啦，睇下可以讲啲咩话题而楞到呢套戏嘅嘢啦，咁样。咁当呢套戏佢呢条片出咗嘅时候，摆喺佢自己嘅 channel 或者甚至乎摆喺其他嘅平台，即系啲 platform 嘅时候，就会引起一啲唔同界。一啲唔同想睇唔同界别嘅观众会突然间见到，有套咁嘅戏，咁就可以有少少系开拓一啲另类 market 嘅成果咯，嘅回收会出现。 呢个 就系而家比较系风行嘅方法，即系当然喺外国就兴咗好耐噶啦，咁样香港呢几年都会系咁样做。 其实我自己本人咧，我就觉得睇下下个礼拜我揾多啲资料啊，系我想讲 Kevin Smith 呢个人，你有冇听过 Kevin Smith 呢个导演啊？Kevin Smith 呢个导演咧，佢系即系初头咧，我讲佢少少历史嘅背景啦。佢咧就系喺新泽西 New Jersey 一个嘅美国人喺嗰度长大嘅。咁佢咧就睇报纸睇到话 Vancouver Film School 就一年就可以教识你所有 basic 拍戏嘅嘢。佢谂住哇唔使用三四年，咁去报啦。但系条友仔以为温哥华系一个好近嘅地方啦，即系佢唔知道原来系另外一个国家啦， 另外一个岸。 咁跟住佢就翻咗嗰间学校咧，就学咗三四个月到，跟住佢即系识得 operate， 识得用嗰啲机啊剩啊，咁佢就将，因为你知道嗰边咧嘅学费咧，如果你系喺个时限里边，譬如你读唔够半年，你可以攞翻70% 咁样噶嘛，咁佢就攞翻剩余嗰啲钱，就自己翻去 Jersey 嗰度就拍戏，就攞去嗰度就拍咗一套叫 Clerks 嘅电影，咁嗰套电影咧就黑白嘅，咁咧。佢又碌爆自己嘅 credit card 啊，剩啊，咁佢哋嘅 budget 喺嗰阵时咧，我谂嗰阵时系九四九五啊，我唔系好记得啦。咁我系用咗27,000嚟拍嗰度 clerks 嘅，就非常之好笑嘅。咁啊，后屘佢讲过一个 documentary 啦，系讲佢点样由依套咁嘅电影，因为佢嗰阵时系想卖俾 Miramax 嘅 ，Miramax 系出名一个电影制作公司，咁就系专即系唔系一啲非常荷里活嘅，即系通常系一啲独立电影啊，有啲creative 啲嘅电影嗰类咁嘅嘢，咁就想俾 Miramax 买嘅，咁就讲下佢从嗰套戏咧就弹起咗，咁早几年咧佢有一套叫 The Red State 嘅一套戏。是讲宗教嘅，是讲嗰啲盲信者，即系你知道美国中部系好多呢啲咁嘅人噶嘛？咁咧，就有好多耶稣就去，即系去喺个首映嗰度做 示威啊， 示威啦，当然示威啦。咁嗰条友仔咧，就当然去同佢哋一次示威嘅。Kevin Smith 咧就好鬼聪明嘅。佢同我哋一齐示威，咁但系佢哋嗰啲牌咧就写啲好爆笑嘅嘢，即系写啲咸咸湿湿嘅嘢啊，譬如God-like facts 啊 ，facts 就即系讲同性恋系一个有 变女人型噶啦， 有变型噶啦，系啦系啦，咁嗰啲有冇嘢啊？咁我睇下下个礼拜可唔可以讲下 Kevin Smith 嘅人啊 ？YouTube 有冇得睇？ 有，梗系有啦。 好过瘾，可以真系介绍下俾啲听众听。 系啊，系啊。 是咩戏啊？嗰度咩？ 嗰度就叫做 The Red State， 但佢第一套咧就系叫做 Clerks。咁如果大家唔系好想睇， 是文员 Clerks 系唔系系即系嗰啲，譬如喺convenience store， 即系譬如 7, 收钱嗰啲， 收钱嗰啲系啦，嗰啲 Clerks 系啦，即系服务员啦，可以咁讲啦。咁系啦，咁嗰套系佢第一套电影，系黑白嘅。咁大家如果唔中意睇黑白咧，可以睇一套叫 Chasing Amy。就是第三套嚟嘅，嗰套我相信中文咧好似叫猜情寻。 我好好清楚听过呢个名字，但系就好似睇过少少，冇专心去睇 啊，因为如果大家想学当地嘅人讲英文，或者想学多啲英文咧，因为佢嗰啲电影咧系 dialogue driven， 即系解咩咧？即系好似 Woody Allen 嗰啲电影咁样，系讲嘢多嘅。 Chasing Amy 系咪嗰个僆仔做嗰个啊？ 边个靓仔 ？Ben Affleck 做嘅。 哦 ，Ben Affleck 咁唔系啊。 咁其实我都觉得啦，学英文即系学一门外语啦，唔好净话英文啦。其实一定系要你话死学系冇意思嘅，即好似我哋当年，即我当年学英文咧，系喊住嚟学，因为系俾父母逼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俾父母逼，俾 Miss 阿 Sir 逼啊嘛。咁但系而家我出到嚟做嘢，我发觉唔学唔得咯。咁跟住自己再学咧，亦都系喊住口嘅，因为冇个方法啦。咁我发觉，喂，唔可以咁喎。原来跟住我听翻一啲人嘅经验啦，就是一定是要，可能你要在你最喜欢的那个范畴里面学那一范畴先，咁跟住扔到其他范畴的时候就好容易学的了。所以我那时候都是看电影学英文 的。嗯，是啊， 好错啦，一定是要有趣味地学先至会入到脑的。 我给你看学英文看电视看新闻。新闻好重要的，因为每样嘢新闻会提到地名人名，而你能够学到这个，即是好重要的。啊哈，咁样有时我成日有一样嘢就系讲，你知道嗰个外国人嘅名中文名冇用噶，你上到飞机同隔篱嗰个鬼，你同佢讲沟通唔到嘅，要知道嗰个人嘅英文名先 啊。你讲开呢样嘢，我一直我系咪先？我嚟喺第二节，我讲一个， 我哋下一节先至再讨论。 好，Albert 林留多一节啦。 你哋想唔想我？ 我哋梗系想啦。 咁啊，嚟啦， 好， 多谢， 好。